电话，一百零八三八，遐遐全部做出去，全部照拍咧。有查甫的，有查某，有大人的，有囡仔，有大人的，遐有宝遐好。 谢谢啦。 全部拍咧，全部落去啊， 白带鱼最后两包便宜卖啊，很丢哎，很丢哎。 两碟。 两包一包五块。 四十，恁两包七十，三包七十。